唔系今日一哥燥底啊！嗱，我哋唔好搞佢啊！ 好激 佢 啊！ 好少见啊，一哥咁激动噶。 唔系啊，我系好少咧，诶惊住一哥咧褪后咗，同埋唔出声。 今日又杀气腾腾咁翻嚟，应该俾人激亲啊！ 系啊， 未食饭啊嘛， 咁够胆激啊一哥咧？ 佢好想打人，我听到。 听过佢唔够佢打， 系啦，因为佢知佢唔够佢打，所以算数咁样。 唔系咁简单嘅。 系啊，如果唔系见佢咁好打，我打咗佢啦咁。 咁呢啲系细个啊，我哋最经常。如果唔系佢咩 啊， 喐咗佢啦。 咩啊咁样？ 系啊， 而家仲有冇咩啊咩啊嘅咧？啲人即系如果万一有争执， 边有杀气啊？而家 咁啊， 你企喺度啊，企喺度，唔好走啊嗱， 你唔好走啊，系啊。诶，我想讲啊，你讲开，我突然间谂起另一 样。你最近又嗌杀啊？ 唔系，我。因为咧，我就不停咁样咧，就系做一啲叫做和事佬嘅嘢啦。咁咧，其中有一次， 上次你讲咗， 上次嗰个系啦，上次嗰个就喺火车车厢里面咧，就即系唔想大家有口角啦。跟住另外一次咧，就话说深夜嘅时间，我唔知道我有冇喺呢度讲过啊。深夜嘅时间，咁咧突然之间，即系嗰啲两点零钟嘅时间，咁我就听到屋企楼下咧就有人嗌交嘅声， 系 男人两个男人， 系 咁咧。 你估计佢哋咩关系呢？ 一个系的士司机， 哦， 另外一个咧就 喺街嗰度闹，唔系屋企楼下嗰层， 唔系即系系 啦。梁丽强住得好矮嘅，系啦， 系啦，系喺屋企楼下出面嗰条马路， 即系唔系楼下嗰层楼，而系条街，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一架的士司机啦，咁另外咧就我而家唔系好记得究竟系另外一架车嘅司机定还是系的士嘅乘客嚟嘅，唔记得咗啦。 跌嘢先系。 咁总之咧就系突然间就听到有两个男人喺度嗌交嘅声。咁你知道即係男人嗌交好似头先阿一哥嗰啲咁点都同埋飞咗啲字体出嚟咁样嗰啲嘢。 咁你保留你嗰啲嘛。 係啦。同埋一哥平时对话经常都会讲嗰啲嘛係咪。好啦咁跟住呢后咪呢我就一路听呢咁因为我做緊嘢嘛。咁所以呢我就一路听啦。咁就一路听嘅时候呢我就发觉佢哋真係咩呀咩呀咩呀咩呀同埋咩呀咩呀咁样啦。咁然后呢你听得出系佢哋想揾下台阶，但系又冇一个叫和事佬嘅人喺出现，即系你唔可以输噶嘛，边个走先就边个输嘛。咁跟住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嚟啦，我就喺屋企嗌咯。 你哋唔好嗌交啦， 系啊，我真系咁讲。我算啦，唔好嗌交，但系我又惊俾人见到我。 喂，但你唔惊嘈醒你屋企人嗰两点几？ 唔系，我喺自己间房嘛。 咁你都会嘈醒佢哋噶。 系，咁 跟住就到你哋嘈啦。 所以咧，其实呢个系绝对高技巧嘅。一，我即刻熄咗盏灯先，因为本来做 系啊，我以前成日都系咁做嘅。 系啦， 不过唔系嗌啫，做第二啲衰嘢。 系啦， 即刻熄灯，唔好俾人走上嚟。熄 盏灯，等人哋唔知道系边间啦吓。咁第二咧就拉埋个窗帘，就净系捐咗少少个头出嚟，就唔好俾人哋睇到。 即系床头露尾啊，简单句。 跟住第三件事就系，我又要嗌到楼下听到，但系又唔会嘈醒屋企人。咁喺呢个调节嘅音量上面咧，就需要有一啲嘅考虑喺度啦。咁跟住咧，我真系咁。我其实好笑的反应，我就第一句嗌落去，你哋唔好嗌交啦。咁本来嗌紧，突然间停咗，真系，即系冇问咩啊咩啊，停咗。跟住咧，我一听到停嘅时候咧，我就再加多句，算啦，翻屋企瞓啦，咁样。 跟住咧。 走咗啦，系啊，跟住 哇，见到梁丽勤， 佢就走咗，即系 你可以咧充当嗰啲， 你怕唔怕俾人认得出你把声？ 应该冇事 啊，即系你可以充当嗰啲咧，即系行侠仗义嗰啲咩侠咧， 调解员啊， 嗰啲咩梁丽勤侠啊，嗰啲咧，系啊，喺条街度夜晚咧出嚟咧，警恶惩奸嗰啲啊。 喂，因为咧，我又觉得其实佢嗰个位你。咁样嗌法，其实楼上嗰啲人如果瞓咗觉嘅又多得你唔少。咁你哋两个喺条街度又唔知为乜，系咪先？咁不如算啦。你的士司机咁，其实都要揾食噶嘛，啱唔啱啊？ 喂，你今晚再留意一下楼下有冇啊？ 我经常都留意嘅。 落低佢，系好啊， 就系咁样谂嘅嘢。 简直系好人好事一单啦。 所以咧，阿一哥啊，我就谂住帮你调解下咯。 好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嘅手下留情，一阵间翻嚟咧就有啊，啱啱啊，唔系听日佢先出嚟嘅，就系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主持，你阿平听到会唔会吓亲啊？ 我唔知道啊。系啦，咁啊， 佢以为阿嘉颖早咗翻工啊，系啦。咁啊，有阿梁嘉颖前辈咧，咁其实佢又唔单止系自由风自由风嘅，即系好多嘅节目咧，即系香港电台一啲关于时事啊、论证啊、封烟嘅节目，其实佢都做过噶啦。咁啊，慢慢讲。咁但系佢成长嘅故事都好好笑 嘅。系噶。 咁啊，听下梁嘉颖前辈咧讲翻佢以前嘅生活啦。一阵八点半之后佢就会出场噶啦。咁啊。一哥，你今日有咩好嘢带翻俾大家？ 话说啊， 小弟咧 讲咗个 哦，圣诞卡先， 圣诞卡先 系 啦， 系嚟自一位啊， 系有圣诞卡收啊， 叫黄米高嘅听众嘅， 系多谢， 系啦，咁啊喺11月21日寄出嘅，咁佢就话曾经咧喺呢个珠峰大本营啊 send 过一张竖起手指公嘅相俾你哋嘅， 系 啦，咁佢就祝亨行勤 唔系分 亨行勤分 系 一 人 人人系边个？ 德国人啊嘛，你咪玩嘢啊！ 司徒师傅系啦，同埋一众 手下同仁， 同仁哦，正所谓闲船争解难 ，Christmas 我贺先， 好嘢啊！ 有诗意，有诗意，系啦，预祝各位圣诞快乐，新一年开开心心。 喂，嗱， 多谢米高。 喺阿一哥讲个题目之前，你谂下，今日其实已经系27号，我哋仲有4个星期咧， 唔够一个月啦， 就圣诞节噶啦， 系啊， 咁啊，系时候准备下嗰啲咩圣诞灯啊、树啊、礼物啊、卡卡啊，行下睇下灯饰，有灯饰睇噶啦。 咁系咪真系叫听众准备定啲圣诞卡，跟住冇嘢啦？ 哦，你中意啦，呢啲我譬如讲， 真系 cheap 啊！天啊，冇几多主持系咁 cheap 嘅， 有啊好啊。 我記得有一年係會有嗰啲有聲嗰啲， 同埋咧， 即係我喺度呼籲啊！ 啊，真 係 好難。 如果大家識得華仔天地嘅人咧，就話聲俾佢知，我哋就係每一年都好渴望收到劉德華先生啊親自簽名嘅聖誕卡㗎。 但係咧，而家好似阿華哥咧冇實體卡啦，都係 email、 哎。好似係啊， 咁可唔可以幫我俾我 email 俾阿華哥啊？ 哦，咁樣， 跟住之後 你寫個 email 出嚟， 跟住去到年頭就仲會收到名存之友嘅 年歷卡，年歷卡係啦，我哋好期待啊！ 我諗我都收咗10年， 同埋梁禮勤先生收咗好多年， 梁禮勤先生 係啊，但係近年咧冇咗啊，得你哋有啊，所以唔知係咪個名冇 update 到咧？ 係啊， 有啲唔係好開心。 轉翻小姐之後唔睇唔到啊， 送咗個隔離台啊。 係啦，咁啊，即係呼籲啊，希望我哋即係收到阿華哥嘅聖誕卡，同埋阿 Lisa 姐嘅名存之友嘅。新嘅年历卡啊，好啦，咁啊，讲翻正题先，阿哥。 系啦，话说啦，小弟咧，寻日啊，去拍摄嘅时候咧，就去咗一个地方咧，系哇，发现成班伙计都有一啲共同回忆啊，或者有啲共鸣咁嘅，就系网吧啦。 而家仲有咩？ 冇错啦，而家唔系叫网吧， 叫咩啊？ 电竞中心。叫網吧， 這個不得了啊！ 因為我認得咧呢一個嘅網吧咧，即我 電競中心 用翻網吧啦。我認得呢個位咧，其實不嬲都係做網吧嘅。但我尋日去到，咦，變咗做電競中心 啊！ 咁當然嗱，同我哋我唔知同細個大家入網吧嘅嗰個情況會唔會有？ 網吧就係競 爭，有唔同啦。因為而家佢入到去咧，嗰啲 keyboard 啊，嗰啲 headphone 啊，嗰啲 應該唔一樣曬啦。 即電競水準， 係電競水準嘅。即首先係彎面嘅嗰啲熒光幕啦，係啦。然後嗰啲 keyboard 係會有七彩閃紅彩虹燈啊。然後 嗰張凳係好似嗰啲即駕駛凳咁樣㗎嘛。 係啊係啦，有曬 iPad 啦，有曬剩嘅。咁同埋佢會入邊啲機咩都系齐晒嘅咁样，咁我哋就即系入去，然后就开咗个即系游戏版面，然后大家就哇，呢个细个有玩，哇呢个我都有玩过，好耐冇见。例如系啲咩咧？即系例如可能我嗰个年代可能有跑 online 啊， 咩叫跑 online 啊？ 个 game 名嚟 嘅，一个 game 名 系点样玩嘅咧？ 我冇記錯就係、是、你係一個人，即係喺個遊戲入邊，你係一個人，你要不斷咁跑咯。係啦，我仲記得好似係 Steffi 唱主題曲嘅。 哦， 係 咩？ 哦，有啲咁樣嘅。 佢最近好似回應係其中一首佢最唔想唱嘅歌就係、是、跑 online 主題曲。咁因為佢可能入邊你有唔同嘅，即係可能入邊一個遊戲，咁然後你有個角色，咁你就同人鬥快跑。係啦，咁其實只係攞賽車 game 個 concept 擺咗喺人嗰度啫。咁你佢點樣賺錢就例如可能你可以換你件衫啊。換你啲裝備跑得快啲啊，或者跑嘅時候後面有條彩虹啊，咁樣加呢啲 fans 嘢就去即係賺一啲點數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做嗰啲咩巨商 online 啊，或者 Diablo 啊， 咩 RO 啊，叫咩啦 ？RO 嗰啲咩天堂 online 嗰啲嘢啦，係啦，咁就齊曬。 仲有 Diablo 係咪？仲有一個咩 Final Fantasy 啊 ？Final Fantasy 就 CS 啊 ，AOE 啊，即係嗰啲槍擊 game 啊，或者嗰啲戰爭遊戲啊，全部都喺個 list 嗰度，你見到哇！細個邊個有玩邊個啊？边个冇玩边个，同埋细个大家然后喺度 compare， 哦，我个年纪咧就系玩呢个，我个年纪就玩呢个咁样，咁然后就大家一入到去本身应该系要工作嘅，但系个个唔知点解好自然就行咗埋位嗰度就揿咗 啲回忆翻晒嚟， 系啦，就揿咗几下个 CS 玩咗几铺之后先至开始开工咁样嘅， 系啦，即系 Counter Strike 啊 ，Counter Strike 系即系反恐精英啊，即系译翻 即系啲 Call of Duty 嗰啲 friend 嚟噶嘛， 系啦，冇错冇错，咁有啲年纪大少少就话佢系玩一个叫彩虹六啊。 Rainbow Six 系点样 嘅？一间讲，一间讲，呢间我 Rainbow Six 就冇玩，因为我系玩 CS。 一间讲 Rainbow Six 系啦，我就系想讲 Rainbow Six 就系你讲。 系啦，咁然后就大家喺个版面嘅时候就对翻，哦，即系细个呢啲回忆就翻翻晒嚟啊，咁样咯。咁但系你未问我，我人生其实去网吧嘅次数咧系非常之少嘅。我谂我去过一次两次嘅啫，因为细个 即 系 有人陪嗰啲系嘛。 冇人陪， 因为后来好似发展到系即系有人陪啊，嗰啲咩交 做功课 嗰啲援助嗰啲啊嘛， 系 因为我都系听翻嚟嘅啫，系啊， 因为我记得诶 冇援助过噶， 细个嘅时候阿爸话网吧呢啲地方系即系叫做比较 品流 复杂啊， 系啦，即系入边啲 龙蛇混杂， 系啦，又食烟啊，又剩，其实等于机铺咁样嘅， 估唔到个仔之后， 咁跟住之后我谂我。其中有一次去網吧咧，就差唔多係，哦，已經係2016、2017年嘅時候啦。其實網吧已經執到， 但無啦啦點解你要去咧？ 執到七七八八，因為嗰次咧係有個朋友佢生日，咁佢未婚妻咧就幫佢 book 咗成間嘅網吧， 咁 樓上樓下 book 曬。嗰度起碼可以容納100人打機嘅， 係。 哦，即係個生日禮物就係打機啦。 係啦，就係幫佢安排一啲 個生日 party， 佢啲生日 party， 佢啲 friend 同一齊打機喺嗰度打機。 哇！ 咁就有啲人就喺角落頭打 CS， 有啲人就玩 AOE， 即係玩唔同嘅遊戲咁樣啦。 哦。 跟住我後屘又問佢嘅，哇！咦，咁樣你 book 個場咪好貴？但係因為我哋即係2016、2017年啦，其實嗰陣時啲網吧執得七七八八噶啦，1000蚊一日。 其实好抵㗎。 哇，电费都。 我记得早期呢我早期去网吧呢即係我係有一段时间係经常去嘅。 点解要去 呢首先因为我鍾意打机囉第一。第二因为呢佢通常嗰啲网吧嘅网速係快嘅。 哦即係快过屋企嘅。 快过屋企首先、哦 okay、即係屋企条线就慢啦。第二呢就係有时打机都要集中精神嘅。即係你屋企咧，譬如又坐得唔正啊，嗰啲燈又唔夠好啊，即係各樣啦，個手嘅副電腦又唔夠快咧，其實係好舒適嘅。 係。 咁所以咧，同埋咧，我覺得嗰個氣氛咧，其實係一個時代嚟嘅，即係嗰個年代就係譬如話，好其實好平，可能講緊咧係20蚊一個鐘頭，10幾蚊一個鐘，甚至乎咧可能唔知玩一晚咧都係50蚊咁樣。係。咁你可以飲氣，飲汽水啊，可以六杯麵食啊。咁同埋咧，你覺得嗰度好似一個小社區咁樣樣。 嗯。 即係大家又唔識嘅。你又唔会同你又唔会同佢打緊机嘅其实 係 唔关事大家但你又觉得好似喺自修室咁样大家又有啲人喺度攞唔攞吹下水呀佢无端端佢又动高隻脚食个杯面呀你又觉得嗰度呢嗱虽然表面上你好似觉得嗰度系一个品流复杂龙蛇混杂嘅地方但其实佢又好似有啲人情 有种和谐喺 有人气喺入面 嘅。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系唔明咁你打机咪喺屋企打囉即 系 点解要 我到而家都要落 咪我嗰次去嗰生日 party 我就明啦。即系例如我哋玩啱啱提嗰反恐精英佢系一个射击 game 啦咁就分两边嘅。一边系恐怖分子一边就系警察咁样啦。咁可能有两款嘅一款系拯救人质一款就系要拆弹咁样。 系 啦。咁呢平时你屋企玩咧，咪自己各有各玩，可能可以连线各有各玩啦。咁但系你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你就会 现场所有人一齐。 你现场嘅时候有提水，左边左边， 好右边右边右边右边， 后面跟埋我跟埋我，你会多咗呢啲指令啦。嗱，虽然本身 手榴弹 ，grenade grenade， 系啦，你虽然本身个 game 入边你可以揿嗰啲掣咧出翻啲指令嘅，咁但系远比唔上咧，你真系喺现场嗌出嚟嗰种嘅。即合作感咧係大好多嘅， 係， 所以我嗰次之後就明白網吧哦，係又另外 一，即係一個時代嘅，即係而家另一樣嘢咩電競中心啊嘛， 係， 咁我咧就唔係好多。老实讲又唔系真系好经常去嘅。我记得有一次，我唔知喺节目讲过未，如果讲过，大家请原谅啦。咁话说咧，嗰阵时就系头先讲嗰个叫做 Call of Duty 啊，对唔住 ，Rainbow Six，Rainbow Six 彩虹六呢个游戏，就系其实都系嗰啲啦。总之咧，你就攞住支枪，好似自己主观镜头，咁你攞住个 mouse 喺度转啦。咁啊，总之就喺度揾啲恐怖分子射低佢，咁啊间唔中就要掟手榴弹。咁啊，嗰陣時咧就嗰啲嘅 3D 技術咧就冇而家咁勁。 係係係。 簡單一句咧就係咧，你一路望住個 mon 咧，其實咧係暈暈地嘅。 哦，係係係。 好啦，咁啊，當日咧我好記得嘅。咁啊，唔知因咩 打到暈咗。 唔係啊，我尋日玩五分鐘咧，我已經頭暈啦。 啦， 因為真係嗰、那個佢個，我估係關個曲面熒光幕事，我哋唔慣咧。你好似有種置身入去，然後係咁揈嚟揈去咧，係好容易頭暈。 係啦，咁啊，嗰次應該係10幾年之前。咁啊喺某一个深夜，我就约咗林晓峰阿 Low 去打机，即系你谂下几奇闻啦，我两条友无端端走去打机， 咁啊，我谂点零钟到咧，就喺天乐里嘅一间网吧嗰度，就玩呢个彩虹六啦。咁啊，即系嗰阵时嗰个沉迷咧，同埋咧，即系你一埋到个机度咧，就即系打不停。咁我同佢咧就系平排坐嘅。咁我就好似阿一哥所讲啦。咁你知啦，通常都系结队噶嘛。譬如我同阿一哥一队， 系 咁我就要去射杀对面队嗰班人。咁赢，咁我哋就赢噶啦。咁啊，不断你又唔知嗰啲人系咩人嚟噶吓。OK， 咁我仲记得嗰个场景咧。就是在一隻游艇那裡，即是不是游轮啊，大隻那些游轮。咁他就不知道有些人质就在不同的房。好啦，咁一路揸住个 mouse 不断呢就转嚟转去啲画面转嚟转去。咁一路要唔係呢间房唔係呢间房隔离嗰间房。咁你一路呢就是用嗰啲好以前好渣嗰啲 3D 呢，你不断呢就隻眼不断转场景啊，转嚟转去，个人你不断转圈啊，咁样。玩到朝头早六点几。 即系打咗 咁唔怪之得晕咗啦， 四五个钟 吓， 咁跟住咧，我同阿 Low 讲，喂，我哋而家好过分喎，通宵咯，喂，不如走啦。咁我仲记得一落到天落嚟嗰阵时，唔知系咪冬天咧，一阵风吹埋，我即刻呕。喺天落，咁好似即系一个傻佬喺上面卡拉 OK 唱完 K 咧，饮大咗落嚟呕噶。 咁我 系啊，系嘛， 打到 好嘅啦，天落嚟。夹落黑道，跟住阿捞咧就喺度帮我扫背脊，就系、是、喂，叫咗你唔会饮咁多噶啦。 古惑仔帮你扫背脊，都几正 啊！阿皮哥帮我喺落黑道， 阿皮帮你扫背脊， 帮我扫背脊。而玩完嗰次之后咧，我冇再去网吧啦。 系 嗰次系一次咧，我仲觉得系 惊咗， 惊咗同埋 嗰个系咪东升嘅地图？ 同埋但系喺嗰一刻咧，其实系玩得好开心嘅，即系。嗰种即系嗰啲傻麻甩仔啦，我哋所谓嘅即系大唔透嗰啲 kiddo 咧，其实嗰阵时可能大家已经三十几岁嘅，但系走去其实网吧入面全部都系啲阿一嗰啲十零岁，咁我哋两条傻佬啊喺度即系几廿岁，系争啲想咁噶啦， 俾人唾弃啊， 系啦，咁啊，但系仲要玩到呕添，咁嗰个经历咧就相当之深刻。 据我观察，寻晚即系因为我哋包咗个场拍嘢啦，咁但系零零星星都有一啲人系谂住入去即系网吧电竞中心入边即系叫打机。 喂，唔係喎，分分鐘咧，其實係因為成為咗奧運項目之後咧，佢哋能夠成功轉型喎。 即係英雄聯盟嗰啲好專業㗎， 我覺得真係可以成功轉型喎，因為而家成件事真係唔同咗，規格唔一樣咗。 喂，不如我揾次我哋上去玩下，喂， 執笠咯喎， 電競中心啊嘛， 所以先過嚟拍嘢啫嘛。 又冇咁講，或者能夠重生啦。 張凳賣緊一嚿水一張啦。 震撼对白邪魔一个你，这样透视我心扉，是有伤痛灵魂，但却不可对抗物理，将错就错埋于深处起，背着你视觉点起空虚，我愿恶梦随风去，学会点火抽干眼泪，求可不再有乱绪，甜梦未压碎，才一再问句，为何爱你不懂，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守好，为何爱你不到，为何爱那么深奥，对象场地都共参数，我共你之间隔着了一句变数，从此不再有乱绪，无奈又喝醉，才漫天一句，为何爱你不到，无从伸手就抱，莽撞情话不可倾吐，遗憾我为你守候， 共你此刻踏上一对变数，抽根烟可否有帮助，抽出彼此的错过，抽到却是人生狠狠的一火，你曾用为何爱你不懂，明明一伸手可抱，不追求不知道，成熟到仍未安好，为何爱你不懂，不想再为遗憾苦恼，换了身份才能拥抱，这晚夜只和你维持欠缺。 MC 张天赋嘅秋啊， 剔手边做个有啊， 系啦， 唔系秋天、啊 哦，我以为秋天个秋天， 唔、啊、系， 剔手边做个有、 啊，你近排有冇同佢抽过啊？ 我冇，冇 啊嘛，我唔系佢， 唔够佢打啦， 唔系佢，我唔讲佢，我唔讲佢，好，转头翻嚟咧，我哋 抽得赢佢啊， 有梁家永前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再有市民怀疑经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Honus 投资受骗，警方话截至下午四点，一共接获145个受害人报案，涉及金额增加到大约1亿4800万。证监会就话，截至今日一共收到18宗有关 Honus 的投诉，涉及金额由12000元到10000000港元不等。一个13岁的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男童过往健康良好，他在今个月22号开始发烧、咳嗽和喉咙痛，其后曾经分别到天水围医院和私家医生求诊，今日因为症状恶化获安排到儿童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接受诊治，呼吸道样本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 H3 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现时情况严重。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男童没有接种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现在没有出现病征。中心提醒市民提高警觉，预防流感，并且呼吁市民接种免费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说欢迎马来西亚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30日内免签证政策，相信中马近期推出的签证便利政策将会为进一步增进两国人员往来注入新动力。中方上星期五宣布对马来西亚实行单方面的免签政策之后，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昨日说，马来西亚将会由下个月1号开始对中国公民实施入境30日内免签证的便利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马双方今年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中方愿意同马方一起继续加强中马互利合作和人民交流，令到两国友好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 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你有没有试过等一个好想见的人呢？ 中午12点，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他应该随时都会到，等阵我应该跟他说什么好呢？ 胡鸿钧饰演年轻版 Eddie。 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一辑《五支旗杆》等， 12月2号起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一种等待，跨越30年。 扫黑除恶， 星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场 狂飙， 剧情发展不断峰回路转。为防止剧透，剧中人物是不是内鬼，之后会不会死等情节，在拍摄过程中连演员自己都不会事先知道，感受亦都帮他们在演绎角色时不会不自觉地留有预设。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CIBS 现正接受申请， 俾你做电台节目。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CIBS 就系一个等大众认识广播嘅计划。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广播节目，我希望系个广播剧，系讲一班少数族裔喺香港嘅生活所遇到嘅矛盾同埋日常琐碎事。 心动不如行动啦！如果有任何疑问，都欢迎你致电23312334或者 WhatsApp 68238022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填写申请表。 多样文化， 社会共融就系 CIBS。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号。 CIBS 人人广播。正所谓， 言不尽，风不息。 他每次要听数不尽的电话，民生时事、政治、天文、地理、历史，他不可以不识。手下留情，不客气，厚面皮，请来楼上的节目主持人梁家永，务求做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今日又有前輩，呢位前輩咧就可以話係我哋樓上樓下， 冇錯。 係啊，咁啊有陣時咧，我哋翻到嚟咧就喺交接嘅時候，大家都會笑一笑。 係啦， 然後已經唔知講咩。 其實最初咧，我就唔係好敢笑嘅， 係 唔知佢有冇發現我眼神閃爍，一見到佢射埋嚟，我即刻咁樣掃走嘅。因為咧有陣時即係雖然咧前輩佢咧就好 nice 好友善，但你硬係都有啲驚。 佢好 nice 㗎，佢會咧即係因為我同佢就交接個 panel 啦。咁佢好多時咧都會做出一個好即係好和蔼嘅笑容，然後咧即係誒請坐啦嗰、那個手勢，因為講新聞， 你知唔知幾驚？就係、是、呢個手勢先驚，我哋受唔起啊！講真 的，係啦，好啦，我哋今日介紹個嘉賓先， 係 歡迎梁家永前輩，你好， 係 家永前輩你好， 前乜鬼嘢輩啊？真係年紀大啲咁解啫嘛。 係嗱，大家唔好誤會聽緊自由風，自由風啦，我哋真係收下流程。 個通唔同咗啊！因為自由風，自由風係一個比較正經嘅節目，而收下流程係一個非常之唔正經嘅節目。 係啦， 我聽一聽個前輩講一講你對本節目嘅諗法先。 我第一次同你哋交接嘅時候，應該係阿劉偉恆嚟， 你叫我恆得㗎， 對唔住啊。咁嗰次我就烏龍啊，留低個 水樽。 背包定唔知水樽喺度，你知通知我叫我攞翻转头攞嘅。但系嗰阵时嗰刹那间，我觉得你咧，其实同埋后来同阿梁丽勤接触咧，系我近年嚟少有嘅接触嗰啲比我年轻嘅人，而咁有谦逊同埋咁有礼貌。 你咪见到阿一多啊，阿一冇乜礼貌。 其实我哋扮都好辛苦嘅情况， 真系嘅真系。 我啲戏子嚟嘅啫。 不过你讲话呢个直播室里面嘅纪律咧，有一点我基本上唔系基本上，我谂未试过唔守我自己。第一我删咗个手机，佢除非好似你而家咁样啊，你就因为想做记录啊，或者 冇错冇错 用途啦。嗰阵时我做节目嗰阵时冇咁流行攞个手机嚟做一般工具，我一定删咗佢。 明白。 你如果唔删佢，就算有人打嚟，佢唔响都好咧，转咗静音都到滋滋滋滋滋。 哦，系系， 会影响。 以前会干扰个麦， 系啊，会干扰个麦嘅。 而家好啲 吓。呢个第一，第二喺直播室里边系。 绝对唔会饮水。 嗯嗯， 我而家都有油，不过我用个樽嚟饮， 即系唔会就咁一个杯板 咁 样。 哦，系。喺我做节目嗰个年代，即系我讲当年嗰个年代咧，我系严守呢样嘢，之前上我都系严守，所以我系非常之唔同意啲人咧喺播音室或者直播室里边系食嘢嘅。 哦 ，sorry， 我系真系好唔认同。 如果你今日你见到有人食嘢，咁你会点咧？ 今日啊， 系而家系啦。 今日我无权无力咁啊。 以前咧， 以前会点 啊？以前我嘅人就做人系咁嘅，严以律己就恕以待人。 哦， 咁我自己唔嗱，我唯有用方法就我自己唔做。 嗯， 如果有人咁做嘅时候，喺适当嘅时候，我都会提佢、 嗯， 但我唔会话直指其非或者即刻禁止佢咯、 嗯。 虽然如果要嘅话，当年我都有咁嘅权力噶， 系系系 系唔啱嘅，其实系唔啱嘅。同、 哦、 埋、尤其是咧，我见到有时有啲同事咧，一路做嘢嘅时候，即使你系幕后都好咧，一路食嘢咁，对唔住，我都似咩样啫？ 系、 你系工作嘅状态嘛。系咪？如果你话我啲时间好逼噶，如何如何啊？我已经咁晏，你都仲未成食饭啊？你咪早啲食饭咯。你有你自己嘅工作嘅日程噶嘛？你知道你系呢个钟数做节目，你应该一个钟头前好心你就食嘢啦。系咪？无论你系乜嘢钟数做节目，即系我睇法。 你睇唔我哋肃然起敬啊？ 唔系，我以为你话我哋缩咗去后面唔敢照 啊，受教咁样样啊？ 系唔敢唔敢唔敢唔敢唔敢。 我想问咧，嘉永前辈，你唔会闹人噶？即系因为咧，嗱，我 个声好有气势噶。 以我同你即系真系你叫退咗休之后翻翻嚟客串自由风嘅嗰个接触，因为我哋都系呢个时间先接触。我觉得你真系林字字到不得了，又好有善神， 系咪嘅咧？ 咁但系其实你系咪一个唔会闹人嘅人咧？以前即系身居要职嘅时候， 唔系冇要职到， 咁都唔要职。 但系我有阵时又咁讲，闹嘅系意思系咩先？系责备 ，OK？ 系啦，僵嗰只， 或者甚至乎系用一种好凶恶嘅 严厉嚟 严厉责备、斥责，系啦。 咁我就唔会嘅，好多时候我又会咁谂，你凭咩去闹人咧？又？你凭咩先？ 高层咯、 啊，我系一个好主张人与人之间系平等嘅人嚟嘅、 嗯。 你可能只系处喺一个唔同嘅岗位啫，大家系平等嘅。你凭咩闹人啫？你可以表达你唔同嘅意见，但系你要责备别人，真系我谂系少嘅。我唔知道，或者有人个感受，我话唔闹人啫，可能有人觉得我闹佢咧。咁、所以我唔敢讲，我只系我主观上。咁谂法啫， 难怪啲听众封佢做 EQ 王。 系啊，好劲啊！你有冇发过老皮噶？其实， 喺人嘅面前，我谂唔会。 哦，系 喺太太面前会。 哦，企嗰个都系睇到真面目。 其实我觉得好难噶，即系。即 其次三粒钟自由风， 冇错啦。其实咩任何工作岗位都可能系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但系又唔会令到你个情绪会出现崩坏嘅状况。我觉得好劲真系。 点讲咧？话系炸家衣发老皮，我试过嘅，试过有一位同事，无谓讲边个啦。 你咪后话翻冇听 啦。唔系，即系实在太无理，我觉得嗰啲嘢。 OK。 咁喺一啲類似係appraisal report 嗰啲嗰啲面見嘅時候咧、或者其平時有時即係傾緊即係大家工作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太過冇理由，所以我就係真係扎緊衣嘅啫。我唔同你講啦，走鬼咗去，係、做戲嘅真係，但係我只係想表達一個不滿，對佢嗰、那個。 态度 做到啊，态度系一种嘅唔满意嘅啫，咁、咯，呢啲系有嘅，但系唔系叫发老皮咧，因为我系有意识地咁做啊嘛，啊唔系一个不情绪上不能自控嘅情况，我系自控下嘅。Stars in the sky don't mean nothing to you. They're a mirror. I don't want. 嘉永前輩大約是什麼款的人、 啊、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看來我們可以激一下他 我想問多一點點才去即起他底的 是、啊是啊 即 還未開始的嗎節目說了那麼 久你經常都是即我們做節目那天你就走了 是、啊、應該是因為你接我嘛你的節目 是、啊、沒錯你、啊啊、應該略可能都不小心都會聽過手下流程我聽說你初初對於手下流程、啊啊、這個節目 有 些意見的、啊、前輩 就不是手下流程的日子而是我有一段未回来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啊、有一段期间的夜晚上听到 你几位两三位做的节目呢初时我很不惯。我第一感觉就是很不港台的、啊、这几个人。 哪 里来的 很伤台是吧 很不习惯很吵啊。同埋讲埋啲嘢真係哎呀你讲你哋自己嗰啲生活嗰啲咩嘢啫关我咩事啫。 噏乜都唔知噏乜。 但係后来听咗你见过你哋可能因为俾你哋嗰种嘅谦逊嘅态度即係感染到我俾咗个好正面嘅印象俾我都唔定。咁然后我做完节目之后咪返屋企嘅途中咪听你哋节目。啲人发觉又几好听喎。虽然就係热闹啲但係呢就唔係嘈啦。你知道呢声音是有不同的特质的、 嗯、 喜欢的声音 叫做音乐不喜欢的声音叫做噪音、 嗯、 那你们说话呢初中我觉得噪音、 哎、呀 音乐了已经 哎呀 即是你这些、哎、自由风自由风的听众 还有呢听你们的节目有时候你们访问人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环节是说很多时候都是讲一些你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东西怎么买东西怎么揀冷气机怎么揀风扇、嗯、有一次听你们说怎么揀风扇 通常都是一的、 你们都有份我不知道 是很平民化、 嗯、 很贴地还有很生活讲得用一些俗一些的字 好好好 都几个人嘅啫， 咁啊， 佢话啊讲得俗啲就 系 好俗啦。 系啊，咁啊，嘉永前辈拣风扇又有冇一啲咩特别嘅睇法咧？ 拣风扇，我唔系 鸿运扇啦。 对风扇，我就其实冇咩特别嘅研究，不过我几中意嗰只风扇系，我唔知道叫咩名啦，已经系冇风叶嘅咧。 我只是有一块嘢喺个面嗰度转下转下， 冇嘢转嘅咧，一个圈， 我圆过 一个圈， 个年代嗰啲， 嗰啲叫咩线啊？ 新款嘢啦， 唔新款啊，大佬十几年噶啦， 系啊， 系对我嚟讲新嘢嚟噶， 新款噶啦，嗰种我中意， 我中意个 design 系嘛， 系个 design， 同埋佢嗰啲风系俾你感觉都柔和啲， 哦， 同埋比较静啲， 亦都去切合翻阿前辈嘅性格， 系 同埋 EQ 王啦。 问多少少先，咁你而家嗱，即系应该叫做退休嘅生活啦，又间唔中。就自由風，自由風。其實主要你日常是忙乜嘢嘅咧？ 嗱，好多人都問我呢個類似嘅問題啦。未做翻自由風之前咧，我生活大致上三樣嘢。一陪太太，呢個陪太太係真係好貼身嘅陪啊，跟出跟入啊，一齊買餸啊咁嗰啲啊。佢去睇病睇醫生，唔係成日啦，即係間中我又陪診啦咁嗰啲咁樣啦。呢個第一，用好多時間，真係。 但你 enjoy 噶嘛？ 你 咁問啊， 好 ，enjoy 嘅啊，咁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我退休咗之後三幾年咧，識到啲朋友官僚啊，睇雀仔啊，咁就坦白咁講，我對於睇雀仔就唔係好似我啲同伴咁發燒嘅，即係麻麻地發燒嘅啫。但後來因為我做咗擔任咗一啲職位，例如係某個官僚會下面嘅一個組織。叫红耳俾俱乐部啦，我做主席，做咗都有六年啦。咁变咗喺嗰个安排嗰啲嘅活动，嗰啲或者叫做行政组织工作上面咧，用我都真系几多时间。 嗯， 咁不过而家啱啱过一两个月我落任啦，所以就呢、這个变咗少咗啦，少咗个占用个时间。第三样嘢就是城市规划委员会，我系委员，而家已经做到第两年一任，已经第三任。我想就嚟冇得做咧，因为政府嘅规定是一个职位系做六年嘅，虽然有例外，但我想我唔会例外，我想就嚟冇得做啦，应该 是 因为已经是第三任啦，第六年啦，咁做呢个城市规划委员会咧，每个星期是花大概两日嘅时间。因为佢逢星期五都开会，隔一个星期五咧就开半日会，隔一个星期五开全日会。 系 咁，你交通往还啊，咁开会个本身要时间啦，仲有就系好多文件要睇。咁睇文件咧，我通常就预咗星期四去睇文件。咁你话系咪即系由朝睇到晚？我又未至于，但都真系用几多少时间？ 其实你。阿前辈你好有规划， 佢真系一个人生规划委员会嘅， 系啊，冇错冇错，嗰啲叫咩？诶，即系一个纪律上面啦，你所有嘢都系好按住你自己时间表做，嗰只性格。 星期二就自由风自由风咁样啦， 你翻多几日自由风自由风啦，你跟住之后可以咁样嘅。 唔会啦， 系嘛？ 你讲自由风啊嘛，俾其他人做啦，唔好压咗个位啦。陪着他。心境开朗愉快，因有他，不需惊怕落雪风雨打，陪着他一早喝啖红茶养偶下，身心轻快揈下手脚挂，即使天跌地冧都不怕。 主要是你平时而家嘅日常生活就咁样啦，咁大家大约知道咗啊。 系 交警前辈点样样啦？好啦，我哋正式起底啦。 系 翻转头啦。好啦，咁啊，交警前辈系咪香港街坊嚟噶？ 香港 即系喺香港出世嘅。 你讲嘅香港唔系香港岛啊嘛？ 香港成个香港， 成个香港系香港出世。 边一区啊？你系边一区街坊嚟噶？ 出世嘅時候係喺深水埗北河街，我媽話嗰、那個、那個接生婆叫做何二姑。 哦，真係呢個名 字有㗎，真係有呢、這個，真係有何二姑喎、 啊。我媽話㗎咋？ 呢個係一個統稱定係真係有 一個？哦，佢係叫做何二姑， 真係叫何二姑嚇。 係 係咁啊！細個嘅生活啊，環境係點樣嘅咧？ 细个嘅时候咧，嗱出世就系北河街，系、咪北河街？佢好似系北河街。总之就深水埗嗰个老深水埗嗰度啦。咁系系嗰阵时唔系咁容易，一般人唔喺医院嗰度出世噶嘛。 系 喺嗰啲叫做 流产所。 流产所，深水埗出世啦。咁细个嗰时候住咧住石硖尾，应该叫寿山路，如果我冇记错。大家都知道咧，就石硖尾大火就因为大火之后就令至香港就出现咗啲叫做徙置区， 系啦。 咁、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听大人讲咧都试过火烛嘅，不过我就唔系嗰次，就唔系嗰次。亦都听大人讲咧，我妈妈嗰时都好乱下噶，有啲即系传闻中嘅故事，原来真系会发生喺自己身上。我妈妈好惊啦，火烛啦，走啦走啦走啦，就将个枕头孭佢个 背脊度个孭带嗰度， 孭带嗰度，以为孭咗我啊吓！ 即系佢孭住个枕头，以为孭咗你。咁你嗰阵 时系后来有人提醒佢先至即系 我枕头嚟噶， 咁样啊，即系原来会咁噶， 太紧张太惊。 咁嗰阵时嗰间屋咧就系、是、系我好似系我爸爸搭嘅，我仲记得系有有个床位同埋有个房咧，出租俾人添啊，我记得。 即系一个寮屋入面，定系点样样噶？ 唔知叫做咩屋？ 即系山边木屋咁样噶咯。 系咯，系 自己搭嘅， 佢自己搭嘅。咁嗰阵时就系、是、好多香港人都住啲屋噶啦。咁、我爸爸就唔，佢就比较即系我认为佢比较叻啲，佢识得自己起间屋。 好劲啊！系 啊！ 我觉得如果我爸爸如果系有受过教育，佢简直系发明家嚟嘅。呢、个一阵有机会再讲下。佢、真系好多嘢，我觉得佢好叻。所以佢我哋有屋有个房出租俾人。同埋有个床位，咁、我屋企附近好多人系客家人嚟嘅，你 系 咪好似客家人？ 我唔系，但系我以前喺客家村大。 O、okay, K，、所以嗰阵时佢好似佢哋嗰啲叫做惠阳客家啊，好似、我识听嘅，细个嗰阵时， 即系讲啲惠阳客家话， 我识听当时， 系 而家唔记得晒啦，已经、 你有几多兄弟姊妹噶？ 一个啫， 一个 嗰阵时， 所以你阿妈就孭枕头啦。 咁但系真系好少有、其实咧，即系譬如好似阿前辈你。即系呢一个年龄组别咧，通常啲人都系系啦，生一豆仔女咁样噶嘛。 头先我嗰阵时都系个，到我十六岁嘅时候有个妹妹， 系、 大我十，我大佢十六年啊，好似几疏啊，好似几疏啊，咁所以我觉得自己系个性格比较孤僻嘅，其实， 系啊， 我谂我系比较孤僻嘅，系内向，我觉得系。我覺得啫嚇，咁同埋我細個嗰時，因為孤零零啊，冇咩人同我玩乜滯啊，所以 左右隔離唔係有啲小朋友 有嘅，但係唔係好經常有、有 可以玩。 Sit by the phone till it hurts 花园，面对今天再创新的高峰，别勉强，我知一生之中知己，只要紧留在这酒吧中，与你通宵的倾诉， 从头面对海浪，还是少讲些爱这个意，我会再想别个倾心对象。 嗱，呢个可能系咧就系阿嘉永前辈嘅写照啊， 系 好耐冇听过一首歌啊， 系。好麻窿啊！我以為你話咧，嘉永前輩上完嚟之後咧，應該好後悔啊！ 應該有啲嘅，我諗佢啊， 好驚啊！ 好，鄭敬基、蔡振文、嘉華、伊健啊，好麻窿，一間繼續有嘉永前輩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有听众咧听到咧 ，it's very kind of you 咁嘅用法咧，就问蕭叔呢个 off 系点样用嘅咧 ？It's very kind of you. It's very nice of you. 大家成日都听到噶啦 ，off 咧我哋放喺呢度就系讲咧啊，如果你咁样做咧，你实在太好人啦。It's very kind of you to do something.俾多几个例子大家啦，你可以话 It's very kind of you, it's so kind of you to help me out， 就系啦啊，你帮助我咧真系太好啦。咁大家就记住个 off 咧就放喺呢度 ，It's very nice of you, it's very nice of you， 个 off 放喺呢度 ，It's very kind of you,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do something。OK， 咁一个非常之常见嘅一个句式嚟嘅，大家咧就背住 ，It's very kind of, it's kind of you。To do something, it's very nice of you to say it. 就是啊，你咁样讲咧，实在太好人啦。OK， 大家记住你嘅用法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周末午夜场，一个深夜，两出经典。1983年制作，奇侠司马洛之丧尸山庄。 探长，那两个人现在都死了，而且死得很离奇，凶手当场被杀，你们甚至连他们是什么人你都不知道。 蔡雅阁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之奇侠司马洛之丧尸山庄，星期六深夜2-4，香港电台第一台。 Being alone, being alone. 言不尽，风不息， 手下留情，请你梁家永。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you, all alone。今次我决定忘记。 来来心等人回。 孤僻嘅小朋友，咁你会有咩做咧？即系嗰个年代，细细个嗰阵，你印象当中， 即系都唔知咩做其实。 即系会唔会喺嗰啲 喺个山嗰度 山跑嚟跑啊，连屋区路走嚟走去啊，或者同隔篱屋啲小朋友玩啊， 间中都有同人玩嘅。但系后来就嗱，我唔知道你个节目嗰个进度时间进度， 不如慢慢嚟。 我记得讲得耐得滞啊， 唔会啊，唔会啊，唔会 啊，讲以前啲嘢噶系。 咁喺石硖尾村咧，嗰阵时叫做，如果冇记错吓，寿山 路 吓吓间屋啦咁。咁其实到我大概好似系六年班嘅时候咧。我爸爸就入咗元朗洪水桥，唔系洪水桥本身，系洪水桥里面比较偏僻嘅地方，嗰度叫做近住下村附近咧一条村叫新生新村，一条村 新生新村 几条口咧，嗰条村嗰度咧，嗰度养鸡 系 吓。咁所以一段期间咧，我就系进出呢个洪水桥嗰个地方，同埋市区嘅。 哦，即系爸爸就喺养鸡嗰个地方住。 喺嗰度养鸡，同埋住咁样嘅 你就咁样两边走。 两边走， 帮爸爸手。 后来就系到我读中一嘅时候咧，就喺元朗读书啦。 嗯。 哦。 就直情喺 爸爸嗰度住啦。 喺农场嗰度，我哋叫农场咧。 作大啲，长乜鬼啊？百几只鸡啫，嗰度成长咗一段日子，即系我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即系中一到中三喺元朗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系 嗰度读。哦，读咗三年嚟紧啫嘛，即系佢哋有啲聚会啊，我都会打算去参加。嗰班人系1969年毕业， 哦， 中学毕业，所以佢哋整咗个群组叫做唔知咩，唔知乜乜1969咁嘅，咁上下。我就唔喺嗰度毕业啊，我就读到中三，读完中三之后渣，成绩太渣就冇得升班。 系， 诶，咁啊，即系调戏唔系好。好順暢啦，咁所以咧就自己走咗去私校嗰度讀，另一間私校，嗰間都私校啦，當其時。啊，講起上嗰陣時，有個老師真係對我好啊。我意思升唔到班嘅時候，嗰個老師啊，我哋嗰度個交通係好偏僻噶。洪水橋個巴士站行入去我哋嗰個 村 嗰度咧，步行起碼半個鐘頭，行嗰啲咩田基路咁啫，黐住嚟。嗰個老師幾好啊，佢。知道我冇得升班，佢紧知我班主任嚟噶嘛？ 系 嚟到我嚟到我哋嗰度揾我啊！ 系 嗰阵时冇电话噶，我哋屋企冇电话，亦电话亦都唔流行啦。佢专登行到嚟揾我啊，同我讲：我喺咧市区有一间学校咧，我嘅朋友喺度做主任嘅，你试下去嗰度即系 投考啊吓， 睇下收唔收你啦。 佢点解要咁做咧？点解佢对你咁好咧？是因为他觉得你 其实读得书，我想他们所有人都好啩， 定系你乖乖仔嘅觉得，唉，俾次机会佢啦，咁样 我唔知啊，唔知啊，但系佢 有冇去到啊？嗰间学校， 我要去啊，人哋唔收我咯， 吓，嗰间唔收啊，反而 唔收啊，可能佢话佢喺有个朋友度做啫，咁人哋唔可以话即系一时， 办唔到事啊， 如果你叫我真系渣，咁咪收唔到咯，哇，嗰阵时间学校好厉害噶，我起码我觉得佢厉害啊，叫做程度好高啊。程度高是建筑于咩呢？差不多是科科都不合格的。科科都不合格。我哋嗰阵时啲同学走埋一齐嘅时候，唔系问喂你考第几啊？ 而 系你有几多科唔合格啊？个个都好多科唔合格嘅，十零科唔合格就悭悭地嘅，咁嘅间学校。 你讲第一间？第二间 啊， 第一间 就系崇德咯， 即系崇德，即系你准备搞聚会嗰间， 系啊系啊， 嗰班 friend 咪全部都系 F 党嚟噶， 咁又唔系噃，如果1969年嗰班喺嗰度毕业，嗰啲梗系唔系 F 党啦， 你呢班即系冧咗班啊，嗰啲就系 人哋喺嗰度毕咗业，梗系掂啦，我哋唔系我哋，我唔喺嗰度毕业，1969年嗰班啊，毕业嗰班咧。有啲人我覺得都幾 OK 噶，有一個係副警務處副處長啊，做到有一個，仲有一個唔知咪我嗰班都係講緊學校啦，阿林旭華都個畢業嘅， 林旭華都畢業 㗎， 應該係我哋呢行嗰個，但唔係1969年， 我唔知佢唔係咪，我諗唔係，我聽人講話佢 係 崇德畢業啊， 你應該係，你可唔可以點樣啊？你流落咗喺邊度咧？ 跟住就去咗博雅，又係。冇咗噶啦，博雅英文书院 系 喺达之路， 九龙塘， 九龙塘， 九龙塘达之路，博雅。 哇，我们而家拆咗好耐， 你听过啦，你 听过啦，即系而家城市大学嗰堆噶啦，系咪？定系有一村啊？ 后来叫咗陈树渠。 哦，真系下低噶。 哦，再下啲，即系再落到去差唔多石硖尾嗰边啦。 吓，咁后来冇呢间学校冇结束咗啦。 要得作，要有理想，有志向，哪怕通处错。路上尽随路障，就算黑暗处也有灯光，有志向更有眼光，有挫折也要担当，事大亦愿能共创，大众都笑作哪怕风霜，不要心里慌，努力为上，欢笑一世响，每日期望找到好理想，那句流汗信心坚决，放眼看世界四方，到处有挫折挫伤，做大事未能靠坐，问你可看见暗里的光，振作要有理想，有志向哪怕空处错，大路上尽随路障，就算黑暗处也有灯光，有志向更有眼光，有志向更有眼光。 随路障，大路上像随路障，就算黑暗处也有灯光，有志向更有眼光，有志向更有眼光，有挫折也要 等。你去到博雅那里有没有少少改变呢、那个成绩？ 应该就这么讲，我在崇德那陣時成績梗係唔好啦，升唔到班。咁去到博雅那陣，我諗是中游之輩咁啦。啊，名次上可能有啲進步。我諗， 因為咧嗱，睇你後來你入咗去浸會書院啦，當時係。咁、你應該讀 唔係、我讀嗰時候都叫學院噶啦。 學院啊，浸會學院係啦，浸會學院咁你應該成績唔差㗎。咁你有冇一個即係叫做？转捩点啊，分水岭系突然之间喂唔得啦，嗱得我一粒仔要发奋啦，有冇呢个位嘅咧？ 又冇一两个字叫发奋嘅，即系好似嗱，唉，我好迂回嘅，其实好迂回嘅，读书真系唔叻。我1969年就系第一次会考，系啊，佢哋1969年 咩 我就考咗三次会考啊， 哦， 即系渣啦。 咁你系冧班定系自己再 自修？ 自修嘅，哦， 自修。咁咧喺1969年畢業嗰間學校，頭先講咗博雅咧，嗰陣時讀嗰啲又唔係叫文科，又唔係叫理科喎，有數學、有生物、有化學，就冇物理喎，啊，就有地理喎。我心諗，切，我其實想讀物理啊嘛，佢唔俾我讀喎，嚇，所以我就自修，可以即係某啲科可以自修噶嘛，自修。找一个大哥哥教我物理。咁、然后考咗三次咁我先讲。考咗三次都系第二次同埋第三次回考就系、是、都系自修生嘅、自修生嘅身份。我唔知而家啲制度系咪即系咁啦。自修生就唔使学校。 系自己喺屋企坐啦。 咁就都真系好渣。考到好似唔知考到第三次先至叫做即系 full shot 系咪咁？ 系啊，咩五科唔夹定系几多咁样噶嘛？系啦， 即系渣啦，系啊，总之吓都 OK 啦。 你中意嗰科 physics 系考成点噶？ 唔合格咯，咪就系 都唔合格， 合格 得嘅， 合格。 其他嗰啲就唔系好掂啦， 其他嗰啲 就掹扯边啦。 唔知英文唔得，就唔知系唔记得啦。大佬睇翻嗰啲睇翻啲 shot 咧，有记录嘅未掉嘅， 系 咁，中意考咗三次咯。咁所以我系年纪比可能入浸会嗰啲一般嘅同可能大咗一两年都唔出奇。 哦，系 唔知系咪会唔知会唔会？ 喂，嗱，我哋首先褪一褪前面先啦。嗱，即系因为咧，头先你提及过咧，你爸爸咧 系我都想问翻呢个 神秘嘅，即系 冇神秘 高人， 就发明家。咁你又中意 physics 嘅？首先呢两者有冇关系噶？ 我谂我多少俾佢影响到。 佢系点样嘅咧？可唔可以形容下阿爸有咩发明咧？ 佢其实佢读书就唔多嘅。佢话佢读正规嘅学校三几年嘅啫，咁但系咧佢又做喺个化工厂嗰度做过，佢话喺上海嘅化工厂嗰度做过，又做过电道嗰啲嘢，咁所以佢有阵时同我讲嗰啲嘢同化学有关嘅，一个阴极啊阳极插落啲溶液嗰度咁嘅 ，chemistry 嚟 嘅，chemistry 咧， 屌系啊， 所以我其实系中意 chemistry， 多过 physics 嘅，严格而言，但系我头先就自修嘅 physics， 我唔忿气啫嘛，点解唔俾我读啫？咁我咪自修咯，咁我都考到合格。嗰个年代合格都唔系太渣噶，老实就咁讲。点解我觉得我爸爸系真系好有发明嘅天分咧？起咗两间屋啦，嗰阵时住 住两屋啦，后来 佢喺鸡场嗰度，我哋嘅农场嗰度，佢又起咗一间石屎嘅屋。 哇！ 佢自己整啲石屎板，唔知点样整高爬高，然后灌石屎。 系， 因为佢做过扎铁工人啊。 系。 佢就知道嗰啲原理，佢自己扎铁，扎完铁之后自己倒石屎，起咗间屋系石屎，石屎也者即系混凝土 ，OK， 或者俗称英泥， 啊，唔叫英泥，我哋叫水泥，水泥，沙一定系比泥咁样之类啦，咁样嗱，咁特别我觉得佢系真系个发明家嘅时候咧，喺60年代啊，系咧，我细个嗰阵时系60年代啦，佢已经识得佢自己谂嘅。地方浅窄啊嘛，香港地，譬如嗰张碰墙，咁张台咧就可以接埋接咗上去， 系， 同埋张床咧接起个碰墙嗰度， 系系， 空间大改造 咧，系系， 然后嗰碰墙上面有张接腿就掹落嚟变成接台，掹落嚟变成接椅， 即系佢又识做嗰啲教啊嗰啲嘢嘅， 六几年喎、啊、老友， 佢系咪真系做咗？ 做出嚟啊！ 即系你屋企系咁样嘅， 系啊， 哇！ 呢个系后来嗰啲乜乜家私先有噶，我见到 系啊，姨妈嗰啲咪家私。 佢嗰陣時佢係自己諗到嘢，自己做出嚟喎。佢啲概念係冇新嘅當其時。 喂，後嚟你見到嗰啲家私整咗呢啲嘢出嚟，你會唔會覺得係舊嘢啦？ 梗係啦。哇， 好勁啊，細伯！ 我覺得佢好勁啊，我覺得。 好勁喎，真係。 如果佢有機會讀書，我覺得佢係真係。發明家嚟， 不過咧，以前有好多前輩，即係我哋再對上一輩嘅人，其實咧，佢哋所有嘢都要靠自己咧，分分鐘即係有好多你會覺得好能人所不能嘅嘢咧，其實喺佢哋眼中係好簡單嘅一件事。 咁佢係識得用嗰啲有限嘅物料， 係啊係啊， 做出嚟嘛。 唔願信命前生早注定，離愁夢裏仍是家鄉。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或是一朝朝能。不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不愿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伴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 Johnny 葉啊，勝利雙手創啊，咁啊亦都係好適合形容咧，就係阿嘉榮前輩嘅爸爸㗎，因為佢兩隻手咧可以做出好多古靈精怪嘅嘢。聽日仲有一個啊，好勁啊嗰個，偉大嘅發明啊！聽日呢個我真係未前所未見啊！ 但係以前嗰啲阿爸咧，閒閒地攬埋都有一兩個自家製嘅發明，嗱其他屋企人。即係 I mean 其他嘅家庭未必啱用，但係自己屋企都可以話 fit 到不得。 即係我哋聽阿老何啊講阿何主席啊，即係搞嗰啲咩特別嘅燈掣啊， 係啊，嘢好多㗎，係 好多古靈精怪嘢。呢、這個已經好多啊！一哥你阿爸曉唔曉發明㗎？ 阿爸就唔係好曉嘅。 阿媽我反而係發明家， 就係你發明 啊？個阿爸就好似有啲嘢、 哦，阿爺 好似係工程師嚟嘅，聽講曾經係啦。咁、試過自己整個水箱嘅，即係嗰個馬桶嘅水箱嘅。咁你知道我哋而家馬桶嘅水箱就係你升到某個位嘅時候咧， 趌起個波咁，跟住佢就會有 閂咗粒掣，就唔會再有水啦。 係啦，咁嗰陣時可能家境唔係咁好，就出去揾人整就好貴啦。咁好似係個波爛咗嘅，咁佢就唔知點樣咧買。 气球翻嚟， 佢唔系买气球，总之系买 西瓜波，西瓜波， 好似类似西瓜波嘅，佢自己冚落去。 喂，其实我觉得呢个发明咧相当有趣嘅，大家不妨揭起你个马桶盖。 而家冇咗波噶咯，好多都。 唔系，我屋企嗰个仲有噶， 因为佢系利用个水浮起， 系啦，浮起上到咁上下咧，就生咗粒掣啦，帮你 冚住咗嗰个水个位。咁自然咧就會冇水再流入個水箱度啦。 係，但而家新式嗰啲馬桶係唔會真係見到有個波噶嘛？ 咁有啲咩喺裏面咧？ 我而家嗰個已經唔係有個波。係 咩嚟嘅咧？ 佢都係靠個浮力嘅，但可能個浮力個裝置喺入面有個嗰啲 valve 即係嗰啲閥門啊。 哦，係 啦， 氣閥咁樣。係 啦，但以前係真係靠個波升起。 好勁啊！ 我記得以前細個貪玩， 有條鐵鏈噶嘛。 係啊，細個貪玩嘅時候係咁撳個波落去，撳個波，咦衝刺咯，撳個波又衝刺咯，咁就喺度玩咯。 係喎，呢個就係我呢個。 係 啊，跟住。之后同埋啲基本嗰啲家庭电器嗰啲插梳都识换噶啦， 啊好劲， 因为 换 fills 啊， 系啦，换 fills 同埋可能即系有时 卡啊，换 fills 卡， 因为有时可能你买翻嚟嗰啲两脚插头咧，你要点样？当然而家唔鼓吹唔鼓励啦， 而家冇嘅，系正常就冇嘅。 系啦，咁但系有时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就见住，咦，即系将两脚变三脚嘅，咁我。細即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冇學啦，我係可能有一次係去嗰啲舞台劇，我咪話整道具嘅，喺啲即係讀 engine 嘅同學教我，我先至分嗰、那個哦咩咩地 線 地線紅線火線係應該點樣搏啊？ 嗰、那個藍紅係咪有黃黑紅？ 黃黑紅 係啦，唔記得咗，總之三隻色我唔記得咗。 好似紅色係火線，跟住藍。蓝色是另外一边的。 张俊豪同学，你知唔知做实验最紧要是乜嘢啊？ 所以我冇掂过，大家千祈唔好乱掂。同埋有条黄绿色嘅，好似就系地线，系啦。读书有教嘅，但系你实际即系理论你知啦，但系实际你要自己去操作，点样去剪嗰啲电线啊？点样嵌翻落去啊？其实系真系细个嘅时候睇住，诶、欸。屋企人整得過，整過喎，咁我自己就從來冇整，即除咗喺出去做舞台劇嘅時候，係自己而家自己做阿爸嘅時候，就反而冇整過咁樣咯。 係係，阿陳伯點樣發明嘢噶？ 佢有好多自己，其實好多發明噶，因為咧佢做噴油咧，佢噴嘅唔同嘅嘢咧，其實。你要點樣噴呢？因為佢嗰啲噴油係噴完落去之後咧，底面都要有個顏色啦，然後要拎擺入去個大嘅焗爐嗰度焗嘅。咁所以咧，如果萬一譬如你噴完一邊，然之後咧就咁攤喺度，攤落個焗爐嗰度焗完攞出嚟，再噴埋另外一邊再焗嘅話咧，另外嗰邊咧即兩邊就會唔 balance 咯，一邊就會雅色啲，一邊就會靚啲，咁唔得噶嘛。咁你就一定要自己發明一啲工具去將嗰啲咁樣嘅 pass 穿起佢。然後噴完一次過咧，㧬入焗炉嗰度焗咧就成嚿嘢都靓啦， 360度咁焗， 冇错啦，系啦，咁佢本身工具就系咁样啦。咁而屋企嗰啲嘢咧，我好记得有一次，因为咧屋企嗰个冲凉嗰个位咧，即系个热水炉嗰啲喉定唔知咩咧，就要揾师傅嚟整。咁其实嗰个师傅咧同我哋系非常之熟嘅，次次有出咩事都系揾佢。咁咧。阿老豆咧，其實就自己發明咗一個架咧，就係我嚟裝呢個叫做番鹼嘅番鹼盒嘅。咁由於要整嗰啲喉嘅關係咧，咁阿師傅一定要拆咗嗰個架啦。拆咗之後啦，咁整完啲喉啦，咁跟住咧，阿老豆就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幫我綁翻呢個架落去啊？咁，跟住師傅就話。唔使啦，你而家整到咁靓，唔好搞嗰啲咁样嘅嘢咯。哦，好啊，跟住师傅行住半，我老豆自己即刻走落去再整翻。佢其实咧就系嗰个所谓嘅架咧，其实系一块板嚟嘅啫。但系唔知点解咧，佢就用嗰啲塑带啊咁样咧，然之后又转个窿喺块板嗰度啊。搞完一大轮之后咧。会变成一个架嘅，跟住咧，跟住啲番茄摆落去咧，就又会好稳阵啊，咁样咯。咁但系佢就装咗喺一个咧好古怪嘅位置咯。好古怪，但系又好就手嘅位置咯。 因为以前我估嗰个装修设计未兴，可能有啲叫做地台柜或者上面有啲收纳柜嘅时候咧，就可能佢哋会揾啲角码转墙，然后铺块木板再转翻好嘅时候，就当一个层架咁用嘅。 直角嗰啲唔知点啦，系嗰类嘢咯，系啦，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咁啊。佢哋有好多呢啲工具， 啊、 其实新嗰啲咧反而就少，但系后嚟咧到我老豆发现咗，咦，原来嗰间好实惠嗰间嘢里面咧有得砌。假噶，跟住咧就成日都同我哋去咧，就揾嗰啲大大细细，因为佢有好多唔同 size 噶嘛。呢、這个要几块，嗰、那个要几多块，咁然之后就自己喺屋企砌啲假出嚟咯。唔知点解佢对于砌假系非常之有佢自己心得噶，仲要买，我要四个碌。呢、這個架我要推得喐咁樣嗰 佢哋要計嘅嗰四個碌，因為如果你要嗰四個碌嗰個轉嗰下，如果你嗰個碌遇啱嗰個位同個邊唔準嘅話咧，你轉嘅時候會棘住噶嘛。所以你計即係嗰碌究竟。 即轉螺絲轉入個板邊個位，其實係要計得好清楚，要畫曬出嚟先至落度曬啱嘅位先至轉到嘅。 嗱，呢個就係我哋嘅方法。係 啦， 但係佢哋唔使，佢哋目測就已經搞掂。 哦，係， 然後又準嘅喎，嗰下又先犀利嘛。 阿一哥，你身為一位即係做咗阿爸阿仔幾大？ 差唔多一歲 啦。 你有冇你可曾做過一啲嘢係俾阿仔嘅手作？ 冇，而家太方便啦！而家即系可能佢要个玩具柜就直接喺嗰啲家私铺嗰度买翻嚟，就唔使自己去揼咯。好多嘢都现成有啦，即系方便好多，即系同以前嗰年代唔同。同埋你个水箱又冇咗个波，系咪先？我想整都冇得整啦。 唔系，水箱要有个波，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嗰日个厕所坏噶，搵人嚟换个抽嘢， 好贵。 9嚿水， 哇！系咪换翻个波啊？ 我而家几后悔， 有冇 去读嗰啲咩联会嗰啲？ 未有冇个波啊？ 唔记得啦，冲得翻就得啦。9嚿， 你要 keep 起佢旧嗰啲。 9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九龙医院一个精神科男病房，自今个月23日起，先后有14个病人确诊新冠病毒病，年龄介乎23至55岁，全部病人现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病人已经转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疗。医院话，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同埋探访安排，亦都已经彻底清洁消毒。并且根据既定指引加强感染控制措施。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充分肯定香港纺织及制衣界为国家改革开放和香港经济发展所作的积极贡献。夏宝龙在北京会见由香港纺织业联会会长陈亨利率领的纺经团。夏宝龙勉励纺经团成员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发挥国际优势，为维护香港稳定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再有市民懷疑經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Honus 投資受騙，警方說截至下午4時，一共接獲145個受害人報案，涉及金額增加到大約1億4800萬。證監會就說，截至今日一共收到18宗有關 Honus 的投訴，涉及金額由12000元到1000萬港元不等。欧盟和北约促请延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临时停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明，相信延长停火有助加沙地带内居民获救援物资和更多人质获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认为，短暂停火应该伸延到具可持续性，同时寻求政治化解方案，打破暴力重生的循环。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半的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展望星期三云量增多，星期四日间温暖，本周后期气温逐稍微下降。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今届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来投票，选出你心目中的理想人选，一起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的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你有没有试过想在同一个地方见回多年没见的同一个人呢？ 30年前 你无端端在唱片铺话约我出嚟，那晚我都忐忑了好耐。 张丽瑾饰演明明。 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一辑《五支旗杆》等， 12月2日起，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一种等待，跨越30年。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国剧830公诉。 系咁，我最后问多你一次，如果有咁嘅一日，我同佢之间只可以保住一个，你会拣边个？ No A。 赵启海作为卫权嘅副总裁，佢冷酷，充满机心，野心勃勃。听到钱天心呢个答复，佢会有咩后着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经典广播剧《玫瑰的故事之最后的玫瑰》，1984年制作，亦舒原著。 你唔需要解释，你冇变咗心，一切已经系唔重要啦。 蔡枫华， 天下系冇白白得嚟嘅嘢噶，我个代价就系要失去自己。 陈美玲领衔主演，经典重温《玫瑰的故事之最后的玫瑰》。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喂，唔得，点都要帮本台买下广告先啦。咁啊，今个星期六咧就有一个新嘅广播剧听啦，有阿蛋哥啦，有阿 Kinko 啦，有阿 张丽瑾啊， 又张丽瑾啦，有阿胡鸿钧啦，同埋有严希啦。咁啊，有一个新嘅广播剧叫《五支旗杆》，等大家记得听啊。 仲有刘伟恒、梁丽勤同埋何铿添啊， 系会有噶，大家密切留意啊。一模一份喎， 哦系啊，冇我份 咯，系啊，你忙啊，你蚀几千蚊一集， 好 sad 啊，突然 间，请你唔起啦， 喂喂， 密切留意啊， 有啲听众俾咗啲牵示我嚟，佢就话现在低位坐。次多不用浮球， 系 用进水阀。 哦，系 进水阀咪就系嗰个蛙佬啊， 系啦，十六蛙佬， 哇， 十六蛙佬嘛， 系啊，林敏聪啊， 喺架车里面， 蛙佬， 蛙佬咯， 起起阀啊嘛，系啦，蛙佬啊嘛， 蛙佬啊，系你估讲先，旧式水箱才用浮球，多数系高挂式。易漏水，原理一样，用水位控止水。 哦 ，OK， 哇，嗰抽嘢好难搞啊，九嚿，系好啦，好啦，咁啊，头先咧，即系我哋有我听完啊，即系 如果一嚿会唔会易搞啲啊？ 一嚿唔会上门噶啦，而家 哦，真系唔会啊， 唔会上门噶。 我问下啫， 你外卖都唔止一嚿啦，而家 你嗌三五嚿都唔会上门噶，望一望都三五嚿啦。 系系，唔系点知啊？望一望。 搞唔掂喎！ 我試過有一次又係同一個師傅，我打落去，師傅跳咗，唔係，我話突然間啲電器唔喐啊！嗰陣係夏天嚟 嘅， 咁佢就話：你睇下有冇跳 fuse 先啦，我上嚟又要收錢嘅。我話：我好驚，我唔敢掂啲嘢，不如你上咗嚟先講啦。咁跟住師傅上到嚟，原來真係嗰個掣拍咗。咁然後咧，佢話：我上咗上嚟兩嚿半嘅喎。我話唔緊要，你上咗嚟先啦。因為我成日凝住係有嘢壞嘅嘛。咁然之後佢幫我拍完之後，佢又唔好意思即刻走，跟住佢幫我抹乾淨。 飲杯水先啦。 佢幫我抹乾淨所有個箱側邊嗰啲塵啦。 250啦， 跟住兩嚿半。 我真係好好賺。 我都有試過類似嘅嘢喎， 係咪啊？ 例如咧，話說細個。 惊啊！ 因为细个嘅时候对于电脑嘅认知系唔多嘅，咁你觉得个电脑个重点喺边啊 ？Hard drive 唔系 hard drive， 即系你有个荧光幕，下面有部机，有 keyboard， 有 mouse， 就系、是、基本嘅配置系咪先？你觉得个重点啊，喺个荧光幕嗰度嘛？系啦，咁、咦？点解唔着嘅？系咪中毒啊？定系点啊？咁跟住好惊好惊，即系成个礼拜冇电脑用，跟住之后先约咗一个可能系。唔知边个远房亲戚嘅哥哥，咁然后咧就话系读电脑嘅喺大学，咁咧佢就可以上嚟帮你睇啦。 系咪两嚿半？ 我唔使錢唔使錢，但係人哋要特登過嚟屋企，然後又要約時間，咁其實都搞咗好耐，同埋你成個禮拜冇得用電腦，你又好驚係咪你做錯啲咩事搞到部電腦壞咗？ 萬一係啊，如果要買個就大件事啦。 嗰時電腦我諗嗰時小四小五啫嘛，即係電腦都仲係好貴嘅嗰個，咪而家都好貴啦。即係但係唔係個個屋企負擔得起，我嗰部好似都係人哋即係親戚用完送嘅。咁然後佢上到嚟嘅時候 check。原來係甩咗條插住個熒光幕嘅嗰條電線咯， 即係後邊嗰個 係啊，係啊，跟住插翻，誒著啦，搞掂，跟住佢坐咗大概個零鐘車嚟，就係整咗三秒就搞掂咗啦。 但佢冇收你錢啊嘛， 我冇收錢，係啊，但係 佢嘅心裏面鬧你，你唔知啫。 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咧，真心係一個揾食嘅技能嚟嘅，佢而家真係揾到食㗎，即係你啊嘛，你咁樣跳一跳，因為好，我哋好驚青啊，即係老實講， 我就係驚，如果萬一我拍完之後佢再壞得多啲，咁點算？ 或者你觸電點？ 你不如下次打俾我啊，我收你兩嚿。 我唔知係咪跳 fuse 嘛，跟住後嚟咪咩啦？咪咁阿師傅都好均真嘅，佢話：喂，我上嚟要收錢，不如你自己試下先啦。我唔好啦，我好驚啊，咩上嚟啊咁？ 啊，呢啲錢真係好賺，我真係有啲後悔讀嗰啲咩。咩头先阿嘉永前辈讲啊，读嗰啲咩 chemistry 啊，咩 physics 啊，唔知道系把鬼，不如你学下搞下嗰啲电表啊，咩三角数啊，因为你屋企实有嘢坏噶嘛。 仲有水喉都系噶，你学识整水喉不知几值 钱。譬如我有一单嘢可以讲下啦， 讲咗少少，我哋又打斜咗。 我讲咗少少。咁啊，话说啦，小弟屋企咧，就有张碌架床噶噃， 系 咁碌架床系靠咩连贯住上下格呢？有条梯 嘅， 咁话说咧，之前咧喺搬屋嗰阵咧，由于咧就小弟嗰、那个即系嗰张碌架床系我两个女嘅啦，咁啊因为出唔到门口啊，咁佢成张床就拆散咗佢，就移咗即系总之就移形换影咁样就抬咗去新屋嗰度就装嵌咁样啦。咁啊后来咧就住咗一轮就发现咧，即系唔知咩原因嗰行梯咧开始松，咁但系咧佢有两口螺丝喺度嘅， 系。 但系咧，佢又 你好似有问过我， 系啦，松出嚟。咁啊，最初咧，我曾经咧就系小弟啊，用我皮毛嘅常识，我就好，我就而家即管就唔打嗰啲电话住， 系， 我就去五金铺攞住口螺丝，就同嗰啲师傅讲，你知五金铺其实好多高手噶嘛，我就话喂，而家咧呢两粒螺丝咧就松咗出嚟，我啊入锁入即不整嘢整唔到落去，咁点好咧？ 你有冇影过条梯？ 影晒啦，影晒俾佢睇。咁跟住咧，嗰个师傅就话咧，喂嗱，你而家试下咁样啦，有啲唔知叫 膨胀螺丝， 类似膨系啦，膨胀螺丝， 膨胀螺丝 撑住。 我听佢话 膨胀螺 丝，我以为系咩？系啦，我哋即系等于傻瓜机系傻瓜用。 系啦，咁啊，膨胀螺丝唔系膨胀螺丝，俾咗个膨胀嘅人去搞啦。咁我搞嗱。其实咧一度啊，我系成为咗屋企嘅英雄噶， 是是是 因为我真系用呢个唔知叫做残障定系膨胀嘅螺丝，膨咗落去之后咧， 膨啊！我想知 道，一扭落去一路转大噶， 佢个原理系有啲 mechanism 喺入边嘅，然后就有啲 theory 咁样。总之你转入去， 转入去膨胀啦， 转入去嘅时候 食住咗嗰个位， 卡住咗啲位。 系啦，冇错。 你嗰个系木嘅碌架床啊？ 木嘅，佢又食翻落张木床嗰度啦。OK， 好啦。咁我曾经一度成为屋企嘅英雄，因为嗱系咪啊？五蚊买嗰两粒嘢搞掂咗啦，咁啊即系全场 系 拍手欢呼啊！好嘢哇！ 即系等于上次你嗰个波波锤一样。 系啦，冇错啦。好啦，咁啊到日前咧，咁啊屋企突然之间咧嗰条梯摇摇欲坠，佢又甩翻出嚟，咁我就发现咧。当日曾经搞过嗰个残障螺丝咧，不能够再承托到呢件事啦。 系， 咁啊，于是乎大家停咗。嗱， 咁系有冇裂缝定系点啊？ 总之一定系搞唔到噶。 系， 总之我搞唔到噶，即系以我嘅技能系搞唔到。咁啊，曾经我谂过，咦，不如我自己落去街度买两口螺丝转入去得唔得？再转我得唔得啊？咁当然我系立即俾人制止啦，因为觉得咧，即系你知道其实嗰行梯咧都相当重要嘅，即系一个小朋友。几廿磅，咁佢如果夜晚落嚟厕所，佢突然之间个楼梯系压落去或者跌落嚟嘅话，其实好危险，真心危险嘅。咁、所以咧，我系立即就俾人仔，你唔好再搞啦！你以为你上次好劲咩？系、啦，好啦，咁于是咧，我打俾师傅啦，即系揾一啲求救啦。咁你知啲师傅咧好劲嘅，其实佢乜都识搞嘅。咁我就揾咗一个咧，上次帮我咧就系、是、处理呢个冷气机滴水嘅一位师傅咧，佢就喂我哋识唔识搞？影咗相俾睇。 嗰啲师傅通常可能你经过喺个坑渠隔篱有嗰啲棉帽子， 系啊， 然后你就见到 啲 friend 啦，系啦。 但系原来上到嚟哇，好靓仔嘅师傅。 佢系嗰啲典型嘅师傅嚟嘅。 典型嘅师傅，啲声都系一样嘅。我好想录低佢饮啊，好啦。 即系好沙嗰啲系嘛？ 系系。咁啊，总之佢 狂呼吸 啊，上嚟检查啦，起码三嚿啊，做唔做？咁如果买嘢， 即系电话嘅， 系啦。咁啊，可能要买啲螺丝。几廿蚊啦，啊几廿蚊啦，三百零搞掂佢。因为之前仲有一位师傅报700蚊嘅，咁我听到三百几，梗系两反应啦，好啦。咁啊上嚟 做唔做？ 其实咧嗱，其实佢成件事咧，只不过系搞咗3分钟就搞掂咗啦。 系 到而家都冇摇摇鸭。 搞掂咗啦。佢总之咧就系佢完全我唔知佢点搞添。我其实唔系好明。总之我出去行个圈，嗱搞掂啦。 喂，但系点解你要出去行个圈咧？ 系咯，你唔睇住， 系咯， 唔系我唔系因为啱啱唔知，即系睇住啲女咁样，你搞啦吓，我谂住起码搞翻，要转又成3-5-7个钟啦，咪3-5-7分钟都要啦，系嘛？跟住佢，嗱搞掂咗啦， 你应该提啊， 咁佢其实应该系有啲嘢转翻落去，即系咁样样， 嗯， 三分钟计唔咗， 嗯， 小弟屋企啊都有试过条梯系咁样摇摇欲坠， 即系都系碌架床， 都系碌架床，系啦，又系咁样。因为可能我哋个重量比馒头包包再重啲啦，我同我细佬，咁所以堂梯就好易摇嘅。咁我就加咗我哋啱啱讲嗰啲咧，即系阿爸好中意用嗰啲角马啤住佢啊，咁、就令到佢可以个力位咧就食咗喺个角马嗰度，就用呢个方法去解决咯。但系如果你用翻啱啱个方法，你要再睇究竟系有裂缝啊，即系因为木板床嚟噶嘛，可能系木板入面有裂缝，你可能要补啊剩啊咁样，所以个处理方法系不尽相同。我都系建议揾翻专业嘅人士。 所以咧，我真 系应该读呢啲嘢。 唔系，我真系觉得 读屎片啊，真系。 其实碌架床咧吓。除咗木造之外咧，我哋以前细个系铁做噶嘛，啲碌架床。 哇，嗰啲劲啊！ 铁做嗰啲咧，即系啲小朋友咧喺上面跳落嚟，又再跳翻上去咧，跳几多十次咧，都仍然系咁坚挺噶。虽然咧有时冚亲个头真系好鬼痛，但系咧我到而家我屋企咧都仲有一张碌架床，不过咧就俾我哋改装咗，因为碌架床两上下噶嘛，上下铺噶嘛。咁因为由于上面个铺咧就实在冇用啦，咁同埋又想个空间开扬啲啊，所以上面嗰个咧已经被拆咗啦。但系下低嗰个咧，我谂嗰张碌架床仲老过我啊， 系 好劲抽，到而家都仲仍然咁坚挺。 所以咪就系话咯，即系我哋一哥即系。我哋仲读嗰啲咩？你读嗰啲咩宗教人类学 宗教研究啊，其实 乜嘢用啊？ 系啊， 系咯。 我住你喺啲大型屋苑，我嗰 你又系都系要俾嗰三嚿同埋嗰九嚿。 我 约 嗰个师傅，你知唔知佢话？喂，我睇下有冇时间先。今日好多单接啊！嗱，你话即系一个屋，尤其是而家啲旧嘅屋苑咧，有翻3-5-7-10年嗰啲咧。你一系就流冷气机滴水啦， 系 换窗框啦、验窗啦， 哦啊、 即系有好多林林沈沈呢啲咩无端端跳 fuse 啊，就有啲同埋，因为我哋蛇龟，简单一句就系我哋蛇龟， 冇错， 因为人命矜贵过以前， 冇错。 咁啊，我哋啲阿爸唔惊，我再对胶攞个胶拖鞋嚟先，第一样嘢。即系一 再唔系攞支木棍撩下你得啦， 我地拖棍撩撩 再 个 fuse， 再踩埋张胶凳 系啦。即系以前就系咁样。都唔知试过几多次啊！我怀疑啊，我系屋企未试过，因为跳 fuse 换 fuse 要俾钱，我爸系劲到咧掹嗰个嘢出嚟，然后拆咗嗱呢个咪 fuse 咯，听唔听到啊？断咗啊嗱，跟住佢落去配完再自己换翻，再冚落去着翻灯，一毫子都唔使，即系净除咗俾唔知几蚊买嗰个 fuse。 系我记得有一次以前围村年代，屋企个洗衣机。 喂，我哋嗰首几分点啊？ 系、哦，哎呀，本来好想听 ，anyway， 系啦，本来咧，即系嗰啲系半自动洗衣机，即系左边系洗嘅，洗完之后佢会停噶啦，跟住你要将啲衫咧揦过去右边嗰度咧，然之后先干咁样，即系咁叫半自动啦，所谓嗰阵就系屋企个洗衣机，突然之间。阿妈喺厨房度啊咁样走出嚟，哎呀，唔知点解啊，好特别啦啲感觉啊，咁嗰啲啦，跟住咧，我哋一听到 ，阿妈真系咁讲嘢， 喂，一听到之后咧，跟住就成扎人冲晒去睇个洗衣机，咁然之后老豆即刻喝住，唔好行埋去，咁跟住老豆就攞咗支他笔。然之后，我行埋嚟，闩门，点解要闩门咧？就 系 因为他笔其实有粒灯仔啊嘛， 系、哦、系。 咁你唔闩门，日光日白，你睇唔到支灯仔系咪着灯？咁然之后啊，闩门，咁然之后好紧张啦，成家人都好紧张。然之后老豆将嗰支他笔一掂落去个洗衣机嘅金属位，着咗灯，漏电，跟住熄掣，即系你搞到成件事好紧张，好似去咗战地咁。但系咧呢啲嘅回忆，我觉得好正。 喂，好多技能 噶，好鬼叻噶， 好鬼劲。譬如咧，我爸咧以前咧劲到点样咧？ 嗱，當然我思怡其實佢係識嘅，真係，即係佢唔係求求其嘅。我思怡佢可能係有一啲專業嘅， 佢哋唔知喺邊度學翻嚟 嘅資格，因為佢哋覺得係求生技能嚟噶嘛，即係我意思係揾食技能啊。佢可以咧，即係譬如咧，好似一哥咁講啦，譬如屋間房你而家要裝部電腦啦，咁啊，其實要多咗一要需要多一個插蘇嘅， 係 因為咧就總之唔夠分啦啲電 ，anyway， 咁我爸咧係有辦法咧，係將咧唔知點樣喺屋企度開多一個電掣出嚟。 哇！呢、這個好深奧喎、 啊，開咗個電掣出嚟，你即係譬如你三角蘇唔夠用啊嘛，而家。佢開咗個電掣，包括咗佢有賴線啊，唔知裝嚿嘢落去，又唔知話落黑道又買個嗰個插嗰、那個插蘇嗰嚿嘢啦，即係你知落黑道好多嘢買啊，除咗有啊皮哥之外，係嘛，有浩南之外， 又有嗰啲之外， 嗰啲掣賣喎，咁佢係自己又唔知點樣轉開埲牆啊，咁佢又最後仲要吻翻埋先勁啊嘛，即係佢鑿爛咗嗰、那個， 不知不覺之間多咗嚿嘢出嚟，係 啊，佢就哇哇得唔得噶？咁你话系咪真系好劲先？我而家讲多一单嘢俾大家知， 我放弃咗嗰首歌， 即系啲阿爸啲消失嘅技能啊，何其多！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颤抖。不知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 Jenny 嘅后人类的美丽与哀愁啊，咁我哋呢啲所谓嘅后人类咧，我哋就系有好多个技能咧，就 我哋只有哀愁， 我哋系冇乜技能嘅，基本上咁啊。首先问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特别系香港嘅司机们啦，有冇人识得换胎啊？嗱， 偶然咧，你都会见到一啲司机大佬，通常都系的士司机大佬，都仲会换嘅。但系咧，我相信咧，即系譬如新一代嘅，唔好话新一代啊，应该近可能，即系譬如去到我呢个年纪嘅人咧，你好少再会见到佢喺个条街嘅换胎嘅。嗱，首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已经啲车冇识别胎 啊， 譬如而家有一啲新款嘅车 喺晒个人嗰度， 系啦， 喂。哇哎呀，我学咗你啲衰嘢，我接得太快，系啦，唔好意思啊，唉，接得太快，真系。 咁佢都陀住一个算啦， 一人一件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可能有啲车系冇试啤胎去嗰个肚度。 嗯， 我帮你重复一次啦。另一个可能性其实系唔识啊， 系 嗱，以前咧，我记得我啱啱学揸车，我爸第一件事就话咧，一定要学识换胎。 系， 咁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因为我喺美国住啦，咁。美國要換胎其實好，即係你叫人嚟幫你換胎咧，其實係不可思議嘅。睇當時即係九十年代，第一超貴。 係 你諗下啦，譬如可能你喺元朗壞車，咁跟唔係你喺港島度壞車，但係嗰部換車嗰人咧，佢可能喺元朗定唔知邊度，總之好差佢係逐個 mile 同你計嘅，即係話哦，你距離而家30 mile，可能10蚊個 mile， 咁$300美金啊，仲要包換啊，咁總之啲人工好貴嘅，所以基本上咧係冇可能會叫人換嘅，除非你已經係。部车已经系报销啦，即系譬如你已经烂到不能够换嘅嗰条胎， 拖啦， 拖走啦，咁啊，咁啊要揾验收公司搞嘅， 嗯， 就系价值不菲，价不菲嘅，咁所以我爸咧就觉得，即系一个男人咧揸车系要识得换胎嘅，咁我人生第一次换胎咧，其实系喺我爸嘅指导下换嘅， 嗯， 其实系相当有趣嘅，你而家问翻我， 咁条胎系咪真系爆咗？ 系我就系，得不过喺屋企嗱，嗰次喺屋企啊。咁喺屋企就条胎 屋爆胎， 即係你返到嚟发现条胎漏气啊，条胎漏气嗱，咁个过程 有时上 P 堂都发现已经爆胎， 今次唔好应佢啦，第一声啊呢个题目可以讲下，几老土㗎喺 P 堂爆胎 ，OK 好啦。我先讲到边度啊？ 哦，唔好，你屋企 即系声音 嘅话题， 阿嘉颖前辈啊，你有听噶嘛？而家阿一真系 好胡闹， 我听下位听众嘅电话，言不尽，风不息，系呢个系手下留情。好啦，咁由于其实嗰个原因啊，成个过程应该系咁嘅。譬如你当你发现条胎，譬如铲到钉，其实你第一件事就应该即系自己处理啊。而家香港好方便啦，揸落九龙城搵人补胎就得啦。咁通常咧，以前我咧就要你拆出嚟先。因为惊条胎挨唔到，其实可以挨多一阵嘅，不过搏唔搏，咁你就换咗出嚟，然后摆条试啤胎落去，即系你个肚嗰条啦，然后换咗上去，然后咧就将嗰条插咗插翻钉嘅胎咧，就摆喺你个车尾箱度，就攞去啲车房度帮你补胎，掹钉补胎。好啦，咁我爸咧就教我，因为咧通常每部车一定会跟一个嗰啲求生包噶嘛。咁咧就先攞个积， 积起个千斤顶咯， 千斤顶系顶起咗一个位。咁其实每架车咧，佢都话俾你知边一个位系顶边个位噶。咁我爸咪教我，然后咧就有一个佢有把匙噶嘛、 嗯， 因为通常一条胎咧就有五粒嗰啲叫嗰啲 丝 帽， 丝帽， 丝帽。咁跟住咧就上住，咁通常非常之实嘅，就要用脚夹落。 系。 咁我爸咪逐样嘢教我咯，即系无论系。掹个胎出嚟啊，然后点样上到好实？要我爸咧好小心嘅，即系佢每一样嘢要，即系觉得啊，你呢啲嘢要好谨慎嘅，上到好实、好实、好实。咁啊，每一粒螺丝教我点样上。咁呢个技能咧，其实系救咗我几次命嘅。 嗯， 譬如有一次我好记得，我唔知有冇讲过呢个故事，我成家人咧再去咗一个好远嘅地方去探。 系近年啊？ 唔系喺九十年代。 哦， 成家人去一个好远，譬如举个例喺三藩市去到一个50 miles 以外嘅地方去探一个亲戚嘅，咁仲要成车即系屋企人喺度咁样样啦。突然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咁啊惨到一口大钉，好即系成条胎系扁咗，即系唔系即系你见到系烂咗噶啦。 系 咁当时咧，其实我哋系唔知喺边啊。你要记住嗰个年代又冇手提电话噶。 系 咁同埋咧，因为嗰个亲戚系一个好耐冇见嘅人嚟嘅。所以我哋好期待探佢，同埋佢知道我哋会探佢嘅。咁好啦，咁点咧？我就即刻咧，嘣嘣嘣嘣嘣嘣嘣，条胎烂晒，我就即刻扭咗埋去死火线嗰度。 系 咁打死火灯。其实当时咧。老实讲，我都熬嘅，因为咧喺一条即系高速公路，你谂下套路港，死火线不断，侧边系劲多货车啊，嘭嘭嘭咁过噶，同埋咧你幻想下嗰啲即系啊，即系沙尘滚滚啊咁样样啊，咁我咪 叶高三就真系要多谢我老豆。 但系当时你话成家人咧，即系有啲咩人喺度噶？ 哦，有我爸爸唔喺度噶嗰阵时，就有我阿妈啦，唔知总之就仲有两个喺第我细佬啦，另外唔知两个喺第度嚟探我嘅亲戚，总之就五个人一部车咁啊去啦。咁啊条胎烂晒，咁啊真系多得翻我阿爸教我嘅嘢，即系第一我爸就教我千祈唔好乱啦。千祈唔好乱，因为咧实换到嘅佢话。 但系车里面其他人有冇乱晒啊？ 梗系熬到得资料啦，争啲报，争啲报警啊！直情，但系咧，其实嗰件事唔 work 噶，即系报警都帮唔到你噶，你都系拖走部车。咁我哋就好大单，同佢使好多钱嘅。咁、我咪叶高三就喺个风驰电掣沙尘滚滚嗰个 freeway 嗰度，真系换咗条胎咯。咁嗰次其实几有成功感噶。 但系你嘅车里面有冇摆到雪糕桶啊？ 冇，我要掀起嗰、那个 车头车 back 窗嗰个，佢有个 后背叫咩？ 嗰、那个车尾箱嗰、那个盖系啦，咁佢又有个有个嗰啲，即系有啲牌系有个感叹号嗰啲咧，即系叫大家小心啲，唔好撞埋嚟嗰啲啦。咁我就当然要撤退啲屋企人啦，叫佢唔知企去安全地方啦，咁样样，咁咪换咗佢咯。咁呢个就 系 小弟啊，最后一次换胎啦。喺往后嘅二十几年时间。我已经冇再换过胎啦。 其实单车胎我就识换。 我老豆咧从来未接受过换胎嘅教育噶，但系咧我好记得有一次， 而家冇人识换噶。 嗰个年代即系又系好耐之前啦，我妈咧又揸揸下车，得佢两个人，真系爆咗胎。去到最尾系我老豆搞掂咗，唔知点解佢会识搞。 好英雄噶， 好劲抽啊！你真系。 但好可惜，我已经几十年冇再换啦。到而家爆咗胎，未补翻佢啦，喂！谂过呢个 啱嘅， 谂过呢个， 好笑啊！主丑几好啊！ 真系几啊，拜。